笑容还有泪。眼泪是伤悲，和眼泪都是你。眼泪是甜，眼泪是昨天，和眼泪无论飞。 Thank you.
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定格动画技术因为成本高耗时长，现在已经渐渐的不流行了。本期浓烈手工特色对影迷始终具有吸引力。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就是定格动画艺术中浓墨重彩的一部。 And so it began. Pure wild animal craziness.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改编自同名畅销童话故事，配音阵容囊括了乔治·克鲁尼等众多明星。面对这样的豪华阵容，也许很多导演会手足无措，但导演安德森却非常有主见地把全套录音装备搬到了室外。于是在树林河边、桥下农舍、田间地头，都有着安德森和大牌们忙碌的身影。 If what I think is happening is happening, it better not be. 在导演看来，室外录音可以给观众带来更多的现场感，而大牌明星们对于这样的录音方式也相当的配合，于是最终呈现给观众的影片便有了一种魔力，即使你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场景中流动的气氛。 Here, put these bandit hats on. I don't have a bandit hat, but I modified this tube sock. They look good. Yeah, I do. 本期星光影院推荐佳片《了不起的狐狸爸爸》。 却当列车停止在第五间。

们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我们荣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媚娘李国，常然拜倒红颜，木兰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你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的脸了吗？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，我就在 FM999， 深呼吸，多留意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转眼就是一生，转身就是一世。注定了我的一生，那次回眸预示了我的一世，于是开始了我爱与不爱的争执，不爱是掩饰，爱是真实。是不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？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？最幸福的是我，是我想你的日子，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。就是一生，转身就是一世。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的心事，宁愿爱的天涯，也不要恨的咫尺。转眼就是转身就是一世。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做的事，哪怕你根本不知，可我依然会爱到呼吸停止。是爱了才会欲言又止，是不是爱了就会一发不可收拾？最幸福的是我，是我想你的日子，不会因你懂不懂而改变我的坚持。是一生，转身就是一世。对你的爱是我一辈子的心事，宁愿爱的天涯，也不要恨。

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杰克·凯鲁亚克的名著《在路上》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奠基之作。早在1957年，卡鲁亚克就打算把它搬上荧幕，然而这个计划的进展并不顺利。直到2010年的8月4日，这部筹拍了半个世纪的影片终于开镜了。 Yes, yes, yes. Bless me, Father, for I will sin. 由于原著的内容更像是偏向于意识流的手机，所以把文字转化成镜头语言难度很高。导演大刀阔斧地删去了小说中的一些段落，把重点锁定在几个核心人物身上，着重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、情感和混乱迷乱的青春。导演还巧妙地利用主人公萨尔的独白，完成了对自我心境的阐释和对人生的思考。 The end of the world will start here in Texas. 法雕的一代的精神内核正是书中那句名言，因为我很贫穷，所以我拥有一切。他们经历过时代的创伤，强烈的渴望自由，他们过着狂放不羁的生活，甚至不惜自我道德失守。未来的不可预知使他们迷茫不安，与生俱来的孤独让他们难以承受。只有在路上无拘无束的前行，才能把自己从现实中解救出来。本期星光影院外语佳片，在路上。 见证你我曾共患